桥上你漂泊，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光荣的心境，忠诚的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邦迪行动》第一集《阳光楼枪声》，公安顾问张明芳，文学编辑祖文忠，音乐编辑王之倩，录音合成董卿、李福地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李维敏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张福演。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梁达由姜玉玲演播，张坤由雷长喜演播，王强由王肖兵演播，黄良由刘晓庆演播，老杨由佘晨光演播，萧琴由费里君演播，伯格曼由顾鲁峰演播，范科由严崇德演播，船长由翁正新演播，政委由徐富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程玉珠、曹毅、连书良、肖丹、李俊峰、朱少俊、张宁、邵华、方健等。解说丁建华。系列广播剧《刑警八零三》，邦迪行动，编剧徐大康，导演孔玉，作曲杨树进、杨树华。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光荣的心境，忠诚的八零三，你有一腔热血，你有一片柔情，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。 二集乌头剪之谜。 阳光大楼发生枪响事件以后，八零三根据报案人张坤提供的线索和已经掌握的情况，当天傍晚带着沈西驱车来到盆塘街217号。他们连敲了几下房门，没有反应。他们破门冲了进去，只见屋里一个男人背对着房门坐着，脑袋歪在一边，一动也不动。 请问你是胡忠吗？ 老实点，快站起来。哎，醒醒。 他死了？ 死了？ 看上去像是坐着睡着了吗？ 赶快通知法医来现场。 是。喂，杨法医吗？盆塘街217号发生案情。盆塘街217号发生案情。 沈西，法医来之前我们先检查一下现场。 哎，